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苏俄跟同盟国呢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退出了一战。这么一来，德国就彻底结束了东线的战事，可以把精力呢全投到西线上来了。这个时候德军在西线啊有194个师的部队，对面协约国是181个师，双方呢差不多。不过这时候德国铁路正在满负荷运行，满载士兵的火车一列一列从东线开过来，总参谋部估计只需要几个礼拜，西线德军兵力就能达到230个师。这时候德军的总参谋长是兴登堡元帅，但实际上呢，指挥具体作战的是陆军第一军区部长鲁登道夫大将。鲁登道夫觉得目前兵力已经够了，足够他发动一次攻势。往哪儿进攻呢？鲁登道夫就选中了索姆河地区，他打算在这儿突破，一举占领交通枢纽亚眠，这样呢就可以把英法两国的部队一分为二。鲁登道夫认为这么一来，英国远征军就会被迫撤回英伦三岛，然后德军就可以趁势直捣巴黎。德国人对这次攻势寄予厚望，把它命名为皇帝之翼，觉得在德皇陛下的庇佑下一定可以一战决胜。1918年3月22号凌晨，大雾弥漫在索姆河畔，能见度降到了10米以下。战壕里的英军士兵啊，突然迎来几个不速之客，是几个从对面逃过来的德国军人。一审讯，这几个德国人说，德军要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进攻，我们不想送死，所以过来通报，希望呢给我们战俘待遇，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条消息马上就被送到了驻扎此地的英军第五集团军指挥官高夫将军手里。高夫对这个情报将信将疑，不过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最好先发制人。于是呢，凌晨三点半，英军开始炮击德军阵地和后方的交通点，但是对面肯毫无反应。这个按理说很不正常了，一般来讲，一方开始炮击，对面呢肯定立马怼回来。但是呢，德军安静的像蒸发了一样。随着时间到了凌晨4点40，炮火突然铺天盖地的落到英军阵地，从这个前沿战壕到后方十几公里范围内，各种交通线、通讯点、兵站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炮击。前沿阵地最惨，炮弹密集到平均每个英军士兵能分到10发。这个躲炮弹啊是有技巧的，比如你不能靠着战壕的墙壁，好多这个没经验的新兵不懂，你靠着墙壁站着一震能把人震得五脏破裂，还有好多人啊被炮击炸得精神分裂，当场就疯了。所以这个炮击持续了5个小时之后，德军战壕里呢就响起了冲锋的哨声，还是由这个突击队率先行动。这时候的突击队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叫风暴突击队，统一呢配备了冲锋枪、手提机枪和火焰喷射器。这个冲锋枪比较值得一说，冲锋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比较轻便灵活，射速很快，但是呢射程比较短啊，这样的这个武器特别适合近距离战斗。风暴突击队装备的是世界第一种冲锋枪，型号呢是 MP18。这种枪后来还广泛装备过中国军队，被称为花机关。冲锋枪这种武器让风暴突击队的近战能力上了一个台阶啊，被英国人呢称为堑壕内的死神。在大雾掩护之下，这些突击队员用铁丝钳剪开铁丝网，像幽灵一样接近英军战线。大批被炮击震得懵登转向的英军士兵，发现浑身灰色军服的突击队员突然从雾中冲出来，来不及抵抗就做了俘虏。英国第五集团军的防线很快呢就被德军洞穿，到了下午三点半，高夫被迫下令全军撤退。一天的仗打完，德军推进了10公里，给英军造成了将近20000人的伤亡，这在一战的时候啊已经是相当厉害的战果了。德军这一进攻，英国人赶紧找法国人，哥们儿得帮我一把了。可法国人说 No 不行，为毛呢？因为最近巴黎遭到了不明武器的袭击，经常突然什么地方就来一次巨大的爆炸，20来分钟一次，炸死不少人啊！法国专家一检查呀，说现场这个金属碎片啊，看着像是某种炮弹。可是巴黎这个时候在大后方啊，相距最近的德军也得有60多英里。那个时候重型大炮的射程一般也就是20英里，所以法国人就觉得德国肯定是搞出了什么新式武器。没错啊，这种新式武器呢，就是德国最新造出来的三门大炮，被称为巴黎大炮。 巴黎大炮由著名的克鲁伯军工厂建造，口径呢是210毫米。它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从超远距离炮击巴黎啊，所以呢射程达到了夸张的75英里，大概和120公里啊。为了达到这个射程，巴黎大炮需要一个巨长的炮管，这个炮管立起来啊差不多有12层楼高，光炮管呢就有180吨重。这么长的炮管，不管用多好的钢材都不能支撑它的自重，所以呢还得有个巨型支架在底下撑着。整个大炮的重量是375吨，放在一列特制的火车上。不过呢，巴黎大炮射程虽远，精度不咋地，炮弹在巴黎城内落得到处都是。所以法国人就跟英国说啊，说你看我们现在这首都都挨炸了啊，不行啊，我们没法援助你们啊，我们得全力保卫首都啊。啊，英国人说那哪成啊，我们顶不住，最后咱不得一块玩完嘛。所以这个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赶紧带着战时内阁来到法国来见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俩人一掰扯，这才终于达成一致。首先双方得组建协约国西线联合指挥部，合着这仗都快打了4年了，英法联军还没有统一指挥，这会儿呢终于有了，谁当总司令呢？非法国陆军参谋长福煦元帅莫属。福煦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派法军增援亚眠啊，巴黎挨起炮没事，防线要挂的才是大事。增援一到，英军就停止了后撤。这个时候德军再想进攻就不那么容易了，风暴突击队虽然精锐，但也损失不小，尤其是老兵损失很大，补进来的新兵蛋子完全掌握不了渗透作战的要领，经常把小股渗透搞成这个人海冲锋。另外呢，还有个事儿啊，对这个德军震动很大，就是他们在搜刮战利品的时候发现大量的食物，包括巧克力啊、香槟啊，这些当时属于奢侈品的东西。之前呢，这个德国军官一直跟士兵们说的都是啊，英国人快完蛋了啊，我们的潜艇呢掐住英国的脖子了。可现在一看英军超级丰富的物资，德国兵受不了了，疯了一样大吃大喝，而且呢拒绝再次前进。军官说的话呀没人信了。不过鲁登道夫不知道这些啊，他不光觉得现在可以继续进攻，而且还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呢打亚眠，另一路打巴黎。结果两路德军都遇到了顽强阻击，仗打到4月5号，眼看着进攻无果，鲁登道夫只好命令索姆河方向德军暂停休整，然后把进攻矛头转向战线最北段的利斯河，目标直指英国远征军的补给基地加莱和敦刻尔克。防守这边的呢是葡萄牙人和比利时人，这帮人平时就是干点打杂的，哪见过这场面，所以不到10个钟头被德国人打得溃不成军。英军呢赶紧增援，双方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坦克战，十几辆英国的赛犬 A 型和马克4型坦克跟几辆德国的 A7V 坦克遭遇。 A7V 是德国生产的第一种坦克，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大人多，乘员多达18人，装备了一门57炮、6挺机枪，装甲和火力都比英国坦克强邪乎了。所以双方遭遇以后，英国坦克发现根本打不穿敌人的装甲，只好撤退，而德国坦克边追边打，最终呢英国9辆坦克被击毁，德国这边无一损失。眼瞅着加莱、敦刻尔克告急，英军总司令黑格发布命令，告诉大家除了奋战到底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每个位置都必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绝不许撤退。然后呢没忘了来点煽情的高大上，说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祖国的安危和人类的自由都仰仗于诸位的坚持，颇有当年纳尔逊子爵的名言，英格兰希望所有人恪尽职守的意思。此令一出，英军士气大振，打得非常顽强，双方呢又开始拉锯战。几天之后德军无法再前进，只好退了回去。两次进攻都失败，这鲁登道夫就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决定集中全力最后一搏。这次的目标是巴黎。5月27号德军突破了法军防线，再一次打到马恩河畔，距巴黎只有37英里。福煦派法军总司令贝当元帅找到了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请美国人帮忙。当时欧洲的美军呢已经达到了50万人，但是呢只有4个师完成了训练，其中2师呢已经派出去了，所以经过协商，潘兴同意把剩下的2师借给法国人补上防线的缺口。其中美国第2师刚开到前线，德军的进攻就如潮水般涌来，这帮美国人不负众望，顶着猛烈的机枪火力打退了德国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其中最后一次进攻是由一个叫霍夫曼的军士一个人打退的， 当时12个带着机枪的德国士兵从灌木丛中悄悄爬过来，霍夫曼大吼一声，一个人冲了出去，一下刺死两个德国兵，其他德国兵见势不好，撒腿就跑。霍夫曼是身受重伤，但是最后呢还是活了下来，之后荣获了国会荣誉勋章。这次战役是美军第一次跟德军正面交锋，也是美国人从南北战争以来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之前美国打印第安人，打墨西哥人，打西班牙人，说实话都是虐菜，这次呢才是打硬仗。可以说呀，美国兵算是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德军的这次进攻最终呢以失败告终。在这之后啊，鲁登道夫呢又接连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势，想占领巴黎，形成合围，结果呢都没成功。随后协约国就开始了反击，到了8月7号双方的战线呢就恢复到了3月份的位置。黄帝战役历时4个多月之后终于告终。这场战役呢，协约国军伤亡超过了70万人，德军伤亡也达到了60万。看似打了个平手，但是协约国这边有生力军美国人，实在不行还有非洲人、印度人甚至越南人做补充，德国这边都不行了，死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德国人。这场战役可以说呢是让德国人把血流干了。战场上死人多，疾病也毫不手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斑疹伤寒霍乱开始在战壕中肆虐，肮脏的环境，粗劣的医疗，士兵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新病毒叫西班牙流感，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悄悄地扩散开来。那个年头可没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对传染病的防治啊很不到位，所以各国军队纷纷染病，很多师甚至减员 20% 以上，这对于德国人来讲简直是雪上加霜。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士兵们的新思想，仗打了这么多年，德国士兵越来越发现自己拼尽性命争取的所谓胜利不过是给容克冯老爷们餐桌上多加了一个鸡腿而已。随着忠诚老兵越来越少，德军的士气就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俗话说福不双至，是祸不单行，这个时候坏消息雪片一样飞进鲁登道夫的指挥部。6月中旬帝国农业部发来报告说，1919年春天以前国内无法再提供任何玉米作物，军队的口粮只能靠土豆了，还不管饱。德国海军发来报告说，现在每个月潜艇击沉的协约国运输船已经不到25万吨，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3/4，海军已经完全无法阻止美军士兵和补给开赴欧洲了。到了6月底，从意大利前线传来消息，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被意大利打败了，已经开始考虑跟协约国停战了。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也一败涂地，英军和阿拉伯联军正在向帝国腹地挺进。另一边巴尔干前线，协约国已经集结了超过50万军队，而防守这条防线的只有两个德国师，剩下的都是保加利亚军队。几个月前还在信心满满发动皇帝之役的鲁登道夫，现在再看地图惊恐地发现世界局势天翻地覆了，而德国随时都有全面崩溃的危险。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鲁登道夫还来不及收拾皇帝之役失败的残局，协约国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攻。那么这次进攻会从哪儿开始呢？德国人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呢？咱们下一讲再说。